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李彦征，来自清华附小一年级二班。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三只母鸡和一只孔雀的故事。农场里闯进了一只孔雀，它的特别让农场的生意好了很多。不过农场里的母鸡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魅力一点儿也不输给孔雀，他们要来换个位置。最后怎么样了？结果太好笑了，母鸡的嫉妒让他们看不清自己，摆不正位置。我可不想当这样的母鸡。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莱斯特 L 雷明内克和亨利科尔，是由袁和宇翻译的，是由任蓉蓉爷爷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三只母鸡和一只孔雀。塔克有个小农场，每天生活静悄悄。一只孔雀闯进来，平静日子变热闹，尾巴摇摇，大声尖叫，招来游客驻足拍照。农场里人来人往，生意超级火爆，大家对此乐开怀。母鸡窝里却炸了锅，啊，孔雀只管出风头，农活却让咱们做。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请你来评说，漂亮羽毛和下蛋到底哪个用处多？在一条公路的旁边，有一大片农场，农场上住着很多动物，还有大片的草地，这就是塔克农场。塔克农场静悄悄，奶牛不停地在咀嚼。他们吃了青草，还要挤出牛奶。还有三只母鸡正在草地上捉虫生蛋，互相追逐。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老猎狗懒洋洋地趴在门廊上，东瞧瞧西看看，偶尔会有人停下车在这里买点番茄或者玉米，也说不定会买一瓶牛奶。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稀奇事儿，直到有一天，一辆卡车经过，车门不小心打开，一个箱子掉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箱子摔碎了，一只孔雀从箱子里掉了出来。我的头好晕呐！孔雀一下子闯进了农场。奶牛、母鸡还有老猎狗，该干啥还在干啥。奶牛吃草挤牛奶，母鸡吃草要下蛋，老猎狗看着门。可是孔雀从来没有来过农场。 我该干点什么呢？ 老猎狗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于是孔雀只好展开自己漂亮的大尾巴，不停地尖叫。 啊 我该干点啥？啊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是我该干点啥？啊！ 后来，孔雀逛到了农场的大门，马路旁边。每当有汽车嗖嗖嗖地开过，它就展开漂亮的大尾巴，唰，摇一下，然后再亮开它大嗓门喊上几声。 啊啊，我该干啥？ 于是路过的人们都会停下车来，凑到跟前瞧一瞧。嘿，瞧，那儿有只漂亮的孔雀。 哦，孔雀开屏了，真漂亮，让我们来拍张照吧。 哇，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路过农场的时候都会停下车走过来欣赏美丽的孔雀。当然，很多人会顺便买上一些农场的番茄、玉米、鸡蛋或者是牛奶。塔克先生和塔克太太高兴极了。 嘿，新鲜的番茄，农场上新鲜的番茄。 哦，我们农场上刚挤的牛奶，有人要买吗？还有母鸡们刚生的鸡蛋。啊，来看孔雀的人多了，农场里的伙伴们看起来都很开心。不过不是所有的伙伴。这个时候，母鸡窝里却炸了锅，三只母鸡咕咕乱叫，不停地扑扇着翅膀。 咕咕咕咕咕咕，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干的，蛋是我们下的。哦，咕咕咕咕咕，那只臭孔雀就知道站在外面，你倒是让它来下个蛋试试。 另一只母鸡说： 咕咕咕咕咕哒，咕咕咕哒，可不是吗？它就知道，甩它漂亮的羽毛。照我看呀，它一定觉得漂亮羽毛比下蛋更重要。 第三只母鸡说：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只蓝孔雀抢走了我们所有的风头，现在大家都喜欢它，农场的活却只让我们来干。我们要下蛋，它却只是站在外面。哦，咕咕咕咕咕，太不公平了。 孔雀正好站在鸡窝外面，母鸡们说的话它听得一清二楚。 我该干点什么？我应该干点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可是我该干点什么？ 接下来一连好几天，孔雀都没有精神，总是唉声叹气。 哎，我该干点什么？哎，我希望在这儿我也能有点用处。 一只母鸡叫了一声 咕咕咕咕， 另外两只也怒气冲冲 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 这时候，老猎狗伸了个懒腰，它慢慢地抬起头，然后对母鸡和孔雀说： 啊，我我为什么不让孔雀留在农场上干活生蛋？你们三只母鸡到路边取出风头，给人们看漂亮的羽毛呢？ 动物们都听到了，三只母鸡咕咕咕地说起了悄悄话： 咕咕咕咕咕咕，多棒的主意呀！ 咕咕咕咕咕咕，没错，这个主意呱呱叫。嘿，女士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把最漂亮的项链、手镯和丝带都找出来，打扮我们的羽毛。 咕咕咕咕咕咕咕，咱们绝对会让所有的车都停下来啊！至于原因嘛，你们都知道啊。我做模特最漂亮，我走台步最招摇。 三只母鸡都很喜欢这个主意，孔雀也觉得这很棒，因为它一直想在农场里找到自己该干点啥。 孔雀对大家说， 啊，就这么干，明天我留下待在窝里下蛋。 母鸡们还在说悄悄话，咕咕咕咕咕咕咕，我们一定要精心打扮， 咕咕咕咕咕咕，我们一定会让所有人都愿意看我们。 第二天早上，母鸡们戴上了好多串项链，它们的翅膀上还戴了金色的镯子，头顶上还绑了彩色的丝带呢。嗯，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美极了。他们从鸡窝里走出来，大摇大摆地走向路边。孔雀呢？它收起了漂亮的长长的羽毛，缩着翅膀，低着头，走向鸡窝。哦，鸡窝的门可真够小。孔雀把脑袋伸了进去，它深吸了一口气，它左扭右扭，使劲使着硬挤进鸡窝的小门。可是它上半身进去了，下半身还在外面。这个时候，三只母鸡已经来到了路边，它们站在农场的门口大路旁边等着汽车来。每当有汽车靠近，它们就开始大声咕咕地叫，还慌乱地拍打着翅膀。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看我们看我们看我们，漂亮的母鸡在这里，咕咕咕咕咕，瞧我们的羽毛多美丽，咕咕咕咕咕。 可是奇怪，所有的车都从他们身边嗖嗖嗖飞快地开了过去，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这个时候，孔雀终于挤进了鸡窝。 我想我现在要开始下蛋了。 孔雀屏住呼吸，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是不管它怎么努力，就是下不出蛋来，一个也没有。而这个时候，路边的三只母鸡们试了所有的方法，比如玩杂技、跳舞、使劲拍翅膀，但是仍然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老猎狗安静地趴在门廊上，看着农场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农场的主人塔克先生和塔克夫人也站在草地上。塔克先生问， 喂，我说那只孔雀钻在鸡窝里干什么？ 塔克夫人说，哦，谁知道母鸡们在路边干什么，他们今天一个蛋也没有下。 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们今天别想卖一个鸡蛋。我们需要孔雀到路边帮我们去招客人，人们看到它就会停下车。 就在这个时候，孔雀听到了农夫说的话。农夫需要它站在路边，展开漂亮的尾巴羽毛，帮它招揽客人。孔雀立刻咧嘴大笑起来。 啊啊，真的吗？我还是很有用的。哦，我在农场上有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到路边去招揽客人。哦，太棒了。 孔雀从狭小的鸡窝里挤了出来，它来来回回扭着身子终于出来了。然后它一路小跑，跑到大路旁边去找母鸡们。这时候，三只母鸡已经累坏了，它们全身的羽毛耷拉着，都快叫不出声音来了。 咕咕咕咕咕 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真是最糟糕的一天，我们一辆车也没有留住。咕咕咕，是啊，他们甚至都没有减慢速度看看我们。 孔雀走过来，和三只母鸡在路边遇见了。孔雀说： 哦，我得说，我真的不会下蛋，我生来就不是下蛋的材料。 一只母鸡点点头说： 哦，咕咕咕咕咕，我们也不适合做模特，就算我们打扮得最漂亮，也没办法让一辆车停下。哦，咕咕咕咕咕，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吧，你的工作看上去挺简单，做起来可真难呐。 母鸡们都很同意交换工作，孔雀看起来也松了一口气。母鸡们排着队走回鸡窝，孔雀迈着大步子走向路边。老猎狗懒洋洋地趴在门廊上，东瞧瞧西看看，啊，塔克农场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好耳朵，听听听听好耳朵，好耳朵笑笑笑笑好耳朵，好耳朵唱唱唱唱好耳朵，好耳朵跳跳跳跳好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课堂上，呱呱漫不经心地看着黑板，突然老师点名说：呱呱，你来回答刚才的这个问题。呱呱紧张地问： 什么问题？ 老师说：请你回答，什么时候才能摘树上的苹果？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然是看门人和他的狗都不在的时候。 口若悬河的推销员向孩子的妈妈推销少儿百科全书，他说呀，这本书能够解答孩子们提出来的任何问题。恰好呢，孩子就在一旁，推销员就说了：来，咱们做示范吧，啊，看我是怎么从书上找到你想知道的答案的，好不好？于是小男孩马上就提出来一个问题问推销员： 太上老君坐的是什么孩子的轿车？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铁信达幼儿园的王如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韵母歌。 啊啊啊，张嘴巴，娃娃看病嘴张大，医生给他仔细查，大公鸡呜呜呜，天刚亮

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